是我们教会的崔一厚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在基督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慈悲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呢谢谢主，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天父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活在世界上，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与你和好。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庆祝的时候，主愿你自己天父你来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也把我们今天我们的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我们的两位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引导他们一生的脚步，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复活节，那复活节是我们在这里一起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是在庆祝这个重要的一个日子。那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有很多，从整个宇宙的更新啊，到个人生命上的更新，都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有关系。那今天早上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要特别把焦点放在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这件事情上面。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有洗礼，我们非常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日子。那提到洗礼这件事情的话啊，可能有一些人对这个洗礼有一些误解，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他接受了洗礼不知道背后的这个意义是什么。那今天一个人为什么信了主以后需要接受洗礼，或者应当接受洗礼？那洗礼是不是洗礼使一个人得救呢？那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人有可能有不同的误解。我曾经问过一个人，我说你信了主没有？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受过洗礼。我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我没有意思说这个不是我问的问题。问了他信了主没有，他说我接受了洗礼，我受过洗。那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声音可能要稍微再调低一点点，这个有一点大一点啊。这个那的意思，这个人相信，因为我已经接受了洗礼，所以我当然是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OK， 所以这个，所以照理洗礼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的人可能错误的认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到了天堂的签证，盖了章嘛，就是这个意思。我有保票。OK， 所以这个洗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可是这个洗礼不能使一个人得救。Okay， 今天使我们得救的是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透过他的宝血我的罪得到赦免，我跟你上帝和好啊！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挽回了上帝对我的愤怒。那今天一个人他是因为已经信了主，所以他已经有圣灵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体是他洗礼。那换句话说，今天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决定于不是于他有没有接受过洗礼，而是他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是不是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是个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人？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圣灵重生了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OK， 所以那今天教会是因为他已经信了主，因为他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他已经圣灵已经生命在他里面更新他这个生命，所以教会替他施洗。那换句话说，今天因为他已经信了主，他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替他施洗，而不是洗礼使他成为基督徒。洗礼是非常的重要啊，可是这个跟得救的这个关系，我们要讲清楚。那如果洗礼跟我的不是决定于我是不是得救的话，那是不是洗礼不重要呢？不是的，洗礼其实很重要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仪式。那曾经这个有一个基督徒啊，一个老基督徒跟这个刚刚觉知的一个人，他说这个你还没有接受洗礼，赶快去洗了，洗了洗礼就算了，以后牧师不会来找你了，不然他每一次开新的洗礼班要打电话来找你。他说反正一个人就洗一辈子，洗一次你就是给他去浸一浸就算了。那到底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洗礼的意义是什么？保罗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就在解释这个洗礼的这个意义。其实严格上来讲，保罗他没有在具体的在讨论洗礼的问题，他在讨论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信了主以后，一个人为什么信了主以后，他不再受罪的捆绑，他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他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那里，保罗这样子写的，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个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我们若是在与基督同死，就信比与他同活。保罗在这里保罗用这个洗礼这件事情来表明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今天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生命为什么能够改变？因为他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话说，洗礼的意思，洗礼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人现在这个人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刚才讲过，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在解释，今天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开始过的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我们两天前我们在这里做星期五晚上我们做这个受难夜的这个崇拜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人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人今天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患难？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今天人患难，造成我们有患难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审判，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啊！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人犯的罪的结果，公义的神要对他要采取这个审判。亚当犯罪的结果不只是影响他自己，并且影响到他所有的后裔。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本人，我们的生命，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我们的心败坏了 ，corrupted， 我们的心败坏了。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一个人这个信了主以后，他可以开始过一个新的这个生活，他开始能够开始学习怎么样过一个那个荣耀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为什么？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造成背后的原因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人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了。所以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一个人啊，他的罪性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他的生命，他的旧人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耶稣死里复活的新的生命也在他里面。因为这个缘故，使得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可以过的一个生命上的这个改变，过一个新的这个生活。那在基督以外的人的话，我们就是圣经说我们是活在罪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受到罪的捆绑，我们是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上帝为中心的这个生活。我们脑筋里面不会想到就是我们有责任去荣耀神，我们也不会有这个欲望说我们需要去荣耀神，我们愿意去荣耀神。所以这个是与基督联合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灵把我们死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来给我们有这个力量来过一个新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就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他可以 很清楚的做见证，说我信主已经是过得这样这样这样的生活的。那信了主以后的话，就过得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我在 Virginia 教会里牧养教会的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不久，他就很热心的追求，然后就他信了主，不到两年他已经在开始带查经，然后很快的就当了负责他原来那个团契的，做了团契负责人，带查经带得很好。他讲他就做了见证，他说没有信主以前，他是国内来美国留学的，这个他最喜欢做什么呢？他说他一听到音乐的时候脚就痒了 ，OK， 那他就想跑舞厅啊，跟人家去跳舞等等，那个是他信主以前最喜欢的事情。一听到音乐，一听到谁去哪里去这个 nightclub 去跳舞什么东西呢，马上就准备就出门了，是这样的。那信了主以后，他里面对那个没有兴趣了。没有兴趣了，不是说那个事情本身是非常坏的事情，不能做的事情，他没有兴趣了。他现在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因为当这个教会里面开始有查经训练等等这个东西，他就跟着去一起来学怎么样去带查经，怎么样去传福音。所以今天为什么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信耶稣的缘故而改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耶稣的生命一起联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用洗礼这件事情来解释 illustrate， 说你洗礼的意思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了。那第五节保罗说，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个我们与信耶稣的人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那我们什么时候联合在一起呢？不是进到水里面的时候，洗礼的时候，经过水礼的时候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不是的。OK， 那我们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圣灵把我们死与基督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们得救的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所做的工作。我们是创世以前圣父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我们是圣子钉十字架为他的选民来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信主是因为圣灵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应用 apply 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做的工作。我们从开始听到福音然后被人拉来教会 ，OK， 这个有的人是被拉来的，有的人自己跑去的，我是追女孩子追到教会里面去了，所以人家问我是你怎么信主了，我是这个交友不慎追女孩子追到跑到教会里面去了 ，OK， 那时候还没信主，这个看到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每个礼拜天去做礼拜，这个她功课又很忙，所以我就只好跟着她一起去，所以那礼拜天做礼拜，然后出去吃烂去，这个等等，这个开始听福音的这个开始。所以我们从开始接触到基督徒，我们开始愿意去教会，我们开始能够明白圣经，我们甚至再下去，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基督的救恩。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认识明白福音，这整个过程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的结果。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明白的。不然的话，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明白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是什么？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OK， 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事情不敏感，没有反应的，这个叫做死人。哎，我们来教会的路上经过那个叫什么 Speedway， 是不是啊？ Speedway 两边是什么？躺着死人，哎，这个坟场，对不对？你会不会到坟场那边去跟那个躺在地底下的死人去讲话？会不会啊？跟他们传福音会不会啊？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今天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好像跑到坟场那里跟死人宣告救恩一样，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没有反应的，他们不会有反应的。所以今天我们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反应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明白福音，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帮助我们能够接纳认识，有这个 conviction， 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是我们所需要的。好，所以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灵把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的旧人跟他一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死里复活的生命就 appropriate 临到我的这个身上，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生命能够改变。那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这个保罗在解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保罗说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哦，挽回祭啊，这个挽回祭跟我们基督联合在一起，很重要。那什么是挽回祭？这个旧约里面，当我们看到一个祭司献祭的时候，他怎么献祭？啊，他把一个动物啊，这个旧约里面看到很多时候是个羊，他把这个羊带到这个祭坛这个地方来。这个祭司把手放在这个羊的头上 ，OK， 这个手放在羊的头上。当他这个祭司把这个手放在羊的头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与这个羊合而为一的意思，联合在一起的意思。然后这个羊就被杀了去献祭，所以这个羊死的时候就代表这个人的罪 transfer 移到这个动物的身上，然后这个动物替他的这个罪死了，那这个叫做献祭。所以今天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把我们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罪跟我们的罪性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不但为我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而死，并且他把我们的罪性也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把这个新的生命也给了我们，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后果。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动物的死不能够洗掉人的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动物被杀去杀了献祭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真正的有一天，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完美的没有罪的人，他有100%的人性，他才能够代替你代替我来承担我们所犯罪应当付的这个代价。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来了，那我们信耶稣，圣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保罗用的字是在形状上，我们在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形状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symbolically 象征性的形状上，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 有两个 transfer， 有两个转换，一个是我们的罪性归算给耶稣基督身上，另外一个是他的义，死里复活的生命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这边有一个转换，在这个转换里面的时候，我们与基督一同死，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事情，我们看不见的事情，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那我们看不见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个看得见的仪式在教会里面啊，圣灵替我们洗礼，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圣灵让我们重生，圣灵让我们得到神的生命，因为与基督联合的缘故，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是什么？看得见是我们有一个水礼的这个仪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用这个洗礼这个事情来解释，来 illustrate 这个，这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真理。所以这个是洗礼的一个意思，洗礼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啊 ，United with Christ。那洗礼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洗礼另外一个意思表明，这个今天受洗的这个人，他加入教会，加入一个属灵的家庭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保罗这样子写的。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保罗说，不论你是哪一个文化背景的，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这个就包括所有的人， OK，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啊，不论你是是这个红五类还是黑五类，不论是你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呢，是个研究生呢，还是个 tenure professor， 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那这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身体是指什么呢？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身体就是指普世，这个指教会，这个教会圣经说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 ，OK， 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是个象征性的语言的意思。这个那为什么保罗要有这样子的比喻呢？圣经要有这样子的比喻，什么是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啊，这个很重要，当然有很多原因在里面，其中的原因，其中一个要表达的真理是什么？头跟身体是不能分家的 ，right？这个头跟身体分了家就是被砍头了，所以这个头跟身体是联合在一起的，是合一的这个意思。OK，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的话，我们是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我们成为教会里的一份子。这个教会永远跟耶稣不会分在一起的。OK， 是合一的 ，one， 头跟身体之间合一的是 one， 所以这个。耶稣就问这个扫罗，为什么你迫害我？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为什么你在迫害保罗？扫罗说啊，破坏神，我怎么有可能去破坏神呢？我是人，你是神，我怎么？哎，为什么？因为扫罗在破坏教会，扫罗在破坏基督徒，破坏教会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迫害我？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教会跟耶稣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那怎么样联合在一起呢？我们怎么样成为教会里这个一份子呢？因为受了圣灵的洗礼，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洗礼的时候，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加入成为一个教会的这个一份子。OK， 这个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话，教会有两种形式的这个出现。圣经里讲教会的时候是指人呢，而不是指众的建筑物。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我们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了。我们把教堂等于教会，那这个不对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有一天教会要被提，然后这个要到天上与主相遇，这个建筑物还会留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去说我们去教会聚会，那我们一定要我们开车去教会聚会。严格上来讲，说我们是去教堂，我们教会在教堂里面聚会，严格上来讲是这个。好，所以这个教会有两种形式的出现，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普世性的教会，或者是叫做无形的教会。那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那教会被买赎的是谁呢？就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有得救的人，从旧约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OK， 一直到新约最后一个人得救，所有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得救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都是属于这个普世性的教会或者是一个无形的教会。那另外一个教会另外一个形式的产生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地方教会。OK， 这个地方的教会的话，就是一群人他们固定的在一个地方，他们有敬拜，他们有圣礼 ，OK， 有圣餐有洗礼，他们一起有教会的这个纪律，或者有规矩的生活，纪律的这个教会的纪律的生活。那这是一个地方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加入了普世的教会了，我们已经得到耶稣的拯救了。所以你加入普世的教会没有表填的啊，没有牧师批准的。你怎么加入普世的教会？当圣灵把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已经成为普世的教会的一份子了。那今天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圣灵把我们基督联合，我们加入普世的教会啊。这个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加入一个地方的教会。 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我们过的教会的生活，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教会的这个牧师执事啊，一起来做牧养的工作。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来侍奉，怎么样来搭配。所以我们所以圣灵的洗礼把我们与基督联合，归入普世教会的一份子。那我们今天有外在的水礼，是我们加入一个地方的这个教会，然后成为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一份子。所以为什么一般的教会，当你在教会接受洗礼的时候，哎，你洗完了礼马上就是成为教会的会友。哎，所以今天早上这个我在那边签字，一个是每一个人接受洗礼有两个证书，一个是什么受洗证书，另外一个是会友证书。哎，所以早上我在那边签了四个 document 上签了这个字。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为什么我们要加入一个地方教会？为什么？因为圣灵已把我们加入了普世教会，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加入那个新的一个地方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学习跟弟兄姐妹怎么样一起来搭配，一起来侍奉啊，一起来敬拜。所以洗礼的这个第二个意思的话，就是今天我们透过这个水礼来加入一个地方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替他施了洗以后，他就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一份子。那将来搬家呢，我搬家的话要转他的会籍，不需要再洗第二次了， OK， 就是要 transfer 他的 membership， 将会来帮他转会籍，然后这个他要去找一个这个纯正信仰的，搬那个新的地方来找一个纯正信仰的一个新的这个教会啊。所以这个我们信了主，接受了洗礼时候，我们加入一个新的这个地方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过着属灵的家庭的这个生活。那洗礼的第三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公开的表明我们委身于基督，愿意跟随他。那今天为什么教会有洗礼呢？因为马太福音28章，因为耶稣是这样子吩咐的。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吩咐他门徒的事情。所以耶稣吩咐他门徒做的工作是什么？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这个每一个民族的定义，万民的这个民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这个民族有他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哎，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我们是在讲中文的。哎，那我们有不同地方来的，我们叫华人。我们从 ethnic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讲普通话的。当然，有些人会讲广东话，还有其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中国人讲的不同的这个地方性的这个言语等等。我们这是万民当中其中的一个民族。我们的中国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50几个大的，是不是？我听说有50几个大的，还有很多不同的小的。那有的太平洋上一些小岛的话，我举一个例子，他们可能有几千个人或者几百个人，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文化，自己的语言，过的是与外界隔离的这样的生活，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民族。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讲中文的一个礼拜堂呢？因为耶稣吩咐他当初的那一批门徒，使万民要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跟随耶稣的人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个西方的宣教士就跑去了中国啊，然后有一个叫马里顺的 Morrison 的一个人，他就跑去中国传了福音，然后到了今天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地方，有普世性的这个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都有不同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大部分属于汉族的，大概是 OK。 所以我们这是万民当中其中一个民族。那耶稣吩咐我们说，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个洗礼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教会做这个工作。那今天当一个人他愿意在教会里面接受洗礼的时候， 表示说他在众人面前宣告耶稣是我的主，我愿意来跟随他。所以洗礼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来说他是委身于基督的。所以这个见证是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面前是一样的。那这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今天耶稣是我的主，我来愿意来跟随他。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带着行为的信心。今天信耶稣是我的信心，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信心有行为的表现的。那其中一个表现是什么？我愿意来跟随主做门徒，我从洗礼开始，洗了礼以后我加入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来跟随主。那这个在北美来讲，我们是做起来是这个是比较起来是比较容易一点的事情可是在洗礼在很多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我现在Arizona牧养教会，有一个犹太人信了主，有一个犹太人信了主。这个犹太人信主接受洗礼，他们家里面会怎么样对待他呢？他们家里为他举行一个丧礼。丧礼，这个人没有死，家里面替他举行丧礼，从此以后跟他断绝来往。这个是这样的，犹太人说你在叛教。所以他洗了礼以后，家人就跟他差不多是断绝来往，就不理他了，把他这个人当作死了一样，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付对犹太人讲这个是付代价的。菲律宾这个地方有一个宣教士，他跟我讲菲律宾这个地方是天主教这个是天主教的这个 dominant 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宣教士说，这个菲律宾这个地方，你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受了洗，就等于你去叛天主教。好，那以后的话，你读大学也好，去当公务员也好，等等，受到各种不同的法律上的这种限制，给歧视 discrimination， 确实就是歧视。所以这个在回教徒国家里面，穆斯林这个地方信了主，你接受洗礼的话，那你就他们这个就公开的这个来歧视你，甚至把你看成这个叫做叛教。所以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洗礼的话，是我们委身于耶稣基督，所以在全世界有一些地方的话，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所以菲律宾那个地方宣教士告诉我，今天一个人你要他信主不是那么难，你要他洗礼，这个就不容易了。 OK， 因为他一旦接受了洗礼的意思，政府的 reckon 乃是你到底有没有接受洗礼，你接受洗礼的以后，那你就受到各方面不同的社会里面受到各方面不同的这个限制。不过我们感谢主，今天这个我们在这里，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过的这个跟随主的生活我们这个有法律上的保护，这个是我们应当珍惜也应当感恩的，也是应当把握出机会的。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马上却有两位姐妹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他们得救信主的这个见证，然后我们再下去替他们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教会听到福音，这个都是你自己的恩典。也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你家里面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拣选你，而是因为你拣选我们。我们也把今天我们要接受洗礼的两位姐妹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他们前面的脚步，让他们一生，他们不论人在哪里，主你都给他们预备有教会的生活，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敬拜你，怎么样来学习你的话语，怎么样来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